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37集。云洪洲对于自己工作繁忙，无法常常陪在孩子身边感到歉意。工作之余都会尽量陪在云建威身边，即使繁忙也不忘和儿子每天保持通话。至少在齐峰来家里之前，云洪洲还能感受到小孩很需要这种陪伴和远程交流。然而自从齐峰来了家里，云洪洲明显感到自己受重视程度直线下降。儿子在家里有了个既能照顾他又能陪他玩的哥哥，现在是电话也不主动和他打，连偶尔会在他加班回家后放在餐厅桌上的爱心夜宵都没了。虽说照顾小孩的任务轻了不少，云洪洲还是不免吃味。 微微，都几点了，怎么还在赖床？ 云洪洲打云建威的手机没人接，转而拨齐峰的电话号码，电话很快接起来，一问果然吃了早饭后又在睡回笼觉。他让齐峰把电话给云建威，过了好一会儿才听电话那头一阵摩挲，响起云建威懒洋洋的声音。 爸爸，什么事儿啊？ 今天中午爸爸不回来，你和哥哥两个人自己吃午饭。 哦， 爸爸昨晚加班一整晚了，怎么也听不到你关心一下呀？ 云建威眼睛都睁不开，赖在齐峰床上翻了个身。 爸爸辛苦了，爱你想你，等你回家。 云建威熟练把他爸敷衍一番，挂掉电话埋进被子里继续睡。他昨晚后半夜才睡好，早上的时候根本醒不来，还是齐峰端着碗往他嘴里喂了个饺子，他嚼半天回过神儿，才迷迷糊糊自己拿起早饭吃。枕头和被子上充满了齐峰身上熟悉的温暖气息，云建威一直往枕头里拱。齐峰做完题间隙回头一看，差点在床上找不着人。他把云建威从被子里挖出来，免得闷着。云建威乖巧保持着这个睡姿，直到中午被齐峰叫醒，起床下楼吃饭。小区里有个社区食堂，里头食材丰富也干净，除了贵没什么不好。云建威和他爸常在那儿吃。雨后天阴凉，早春的风凉飕飕的，云建威懒得换家居服，就在衣服外头套件厚大衣，裹得像只小熊，和他哥下楼吃饭。食堂是自助餐形式，样式繁多，云建威看见好吃的都想尝一口，每一样都拿一点，结果盘子里堆得放不下，最后还是被齐峰解决的。齐峰完全不挑食，不像云建威不爱吃猪肉羊肉，不爱吃蒜，青椒炒硬了不吃，辣椒放多了不吃，调味料放重了不吃，闻着肉腥或是泥腥味的东西也不吃。从前挑剔起来能把他爸请来的几位做饭阿姨折磨得连夜卷铺盖走人。 吃肉。 齐峰把剔好的鸡腿肉放到云建威的盘子里。 不要只吃青菜，营养不好。 云建威嫌鸡腿肉放太多酱油，慢吞吞拌在饭里吃，挑食挑得人着急。齐峰耐心慢慢摸索出一个规律，如果只是嘴上劝，他弟就听不进去，可如果动手，比如把鸡腿剔骨，鱼肉挑刺儿，鸡蛋剥壳，牛排切块等等，把处理好的食物放进云建威的碗里，他弟就愿意吃。齐峰觉得他弟还挺懂事的。吃完饭后，云建威又要吃雪糕，齐峰犯难。 你这个月已经吃了两根雪糕了。 才两根。 齐峰一直谨记云叔叔提醒他的注意事项，比如云建威在换季时会犯咽炎，易感冒发烧，比如云建威的咽喉脆弱，平时要少食冷食辣， 否则会一直咳嗽不舒服。齐峰尝试想回绝他爹。 吃别的可以吗？ 云建威不想吃别的。 我就想吃雪糕。 齐峰不知道怎么办了，云建威要去食堂门口的小卖部冰柜里拿雪糕，齐峰把他牵着不让他过去。 你吃多了冰容易咳嗽，肚子也容易疼，不吃了吧。 可云建威就是嘴馋，他望着冰柜不肯走，忽然想出个点子。 我就吃一口，剩下的给哥哥行吗？ 他办法真多，齐峰只好买来一个牛奶雪糕，拆了包装递给云建威。云建威接过来很馋地舔了舔，咬一口。他才咬一口，雪糕就被拿走。云建威嘴里含着奶块舍不得吞，拽齐峰的手， 再吃一口行吗？ 不行。 哥哥。 齐峰哭笑不得，以防他弟又撒娇，他几口吃完雪糕，棍子扔进垃圾桶。他现在成天和他弟拉锯战，想办法让他多吃一口肉蛋奶蔬菜，少吃一口零食。比起当年事无巨细照顾十岁大的云建威，几年过去似乎没有任何变化。云洪洲几次告诉齐峰，让他专心把注意力放在学习上，不要太多分心给云建威，耽误他念书。云建威其实没有看起来那么娇气粘人，他会看脸色的很，知道谁对他最有耐心，越对他好他就越得意，要是事事都迁就他，他都能无法无天了。一根雪糕云建威就吃了一口，心里不平衡，等电梯的时候还糊糊瞪着他哥。不一会儿电梯进来一群人，一大家子十分热闹。齐峰把云建威往身前一搂，护在手臂里，不让人挤着他。他顺手摸摸云建威的头发， 别生哥的气。 齐峰的声音很低，沉沉地传进云建威的耳朵。电梯里嘈杂，云建威有些紧张地低下头，小声答： 我没有生气。 他只是很依赖齐峰的温柔。网球课，云建威被分到和赵豪一组练习。赵豪水平不怎么样，劲儿却不小，一拍子挥过来的球满场乱飞，撞得防护网哐哐响。云建威捡球捡到抓狂，把球一扔，不和他练了。赵豪屁颠屁颠跟过来： 哪儿去？接着打呀！ 拿我当你免费球童啊？走开！水平这么烂，倒霉了才跟你分到一组。 哎，别这样，别这样。我女朋友就在隔壁上篮球课，她是我看着呢，给我点面子啊。 云建威只想翻白眼。 你哪位女朋友？跟你不熟，再见。 云建威甩了赵豪，趁老师不注意溜出球场，在操场角落的爬梯架上找到了偷懒玩手机的胡文泽。爬上去和他坐一块儿，胡文泽一边打游戏一边问他：“ 怎么跑出来了？” 赵丁鄂真烦人，球不会打，还要在他女朋友面前秀肌肉，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女生喜欢他那种笨蛋肌肉男。 胡文泽专心打游戏，随口道：“ 你也找个女朋友，让他知道这世界上还有女生喜欢漂亮可爱款的。” 云建威给他一拳，胡文泽假惺惺叫唤。然而云建威望着天空发了会儿呆后忽然说： 哎，可我好像不喜欢女生。 孩子还小，可不能学赵丁鄂搞早恋。 我是说…… 云建威想了想，认真对胡文泽说： 我可能不喜欢任何一个女孩子。 什么叫任何一个？你今天说话怎么这么难懂？